造作无逆时恶，临终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，这样念佛呢，能往生。以前回报，现在不回报，现在有真心，有真愿，这就是忏悔。一生所造的罪业，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罪业，全部停止了，止住了，不起作用。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。往生的条件就在一念真心，一念真愿，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的念这一句佛号，他就能得生净土。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。人就怕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改过，中国古人说得好，真正肯改过的人，他就是好人。改过自新的善莫大焉。看破什么？全是假的，金刚经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为什么放下这么难？就是没有智慧，智慧变成了烦恼，智慧变成了习气，没有真实智慧，你不会放下。摆在面前就是现实状况，几个人不求自落，几个人能够放下贪着，真正能放下贪着的，就是真正修净土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，他能放下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不放下贪嗔痴，去不了极乐世界。第一个要放下这个，你们看来佛寺他这个寺庙就是一句佛号，什么都没有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他的佛号日夜不断，睡着了就停了，醒过来就接着念，口里不念佛，心里佛号不断， 啊，工作不爱修行，生活不爱修行，待人接物不爱修行，啊，这叫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法。啊，今天的社会染污非常严重，不但物质的染污，心理染污比物质染污还要严重。啊，心离开一切染污，我们的身呢也就离开了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念头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。啊，物质环境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心清净了，身就清净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清净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下面是从哪里下手呢？从心上下手。心清净了啊，一切都清净了。啊，修行人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什么都是假的。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包括自己的身体，又何况身外之物。啊，真正知道就真正放下，没有贪求贪得的念头。海贤老和尚做到了，啊，他全放下了，心清净了，真诚、慈悲，对人恭敬，啊，所以他住的地方，他工作的地方。都是清净处，啊，修行呢就是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不间断。92年如一日，所以老和尚常常劝人。只有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，他那个话说的那么恳切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他见到了。啊，为什么佛不带他去？佛要留他表法。表法的用意，坚定修净土念佛人的信心愿心，啊，让他做出来给大家看，啊，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反对回籍本，他这个最后实现的表法与这个有关系。与我们依这个本子修统统有关系。啊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善知。啊，是不是老这个阿弥陀佛 让他表最后的一个法，他心里清楚明白，真的一点不假啊。这个表法就是肯定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是真的，没有问题，肯定华念老居士的集注是真的，也肯定我们这十几年依这一部经啊，华念老注解来学习没有错，那就可以放心了，来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。这问题一直到现在没解决，这一表法解决了。那如果你想再跟他去谈判去理论，他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只有到极乐世界才能找到他，妙极了。那他自己说了好几次啊，啊，他之所以不能往生，说老佛爷要我表法。那表十善的法，表三归五戒的法，表六波罗蜜的法，啊，实际那都是一本人想的。真正表法就是最后表这个，肯定若要佛法心。我有事在此啊，让海贤老和尚来表法，他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听过一次经，也没有念过一次经啊，他修的是什么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阿弥陀佛让他来表法，用意很深呐、啊。我们自己要知道，要真干。啊，现在的人每一天自杀的很多，他为什么自杀？生不如死，人才会自杀啊。这些人不懂啊，以为死了就了了，他不知道死了更苦，比活在这个世界还苦。那死不能解决问题，怎样能解决问题？学中国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，学佛能解决根本问题。那就是永远摆脱六道轮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发大慈悲心，用无界时间去修行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就是安乐国土。啊，极乐世界人身体之好无法形容，我们无法想象。 你看世尊跟我们说的，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心好，每一个好里面放我八万四千光，每一道光里面有变法界、虚空界、诸佛如来讲经教学的活动，全看到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看到十方众生是一体的，不是一个平面画面。啊，你给他说话，他听见了。啊，可以对话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想到哪里去，念头动，身体就到了。这能不去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要明了。啊，不能不去。故令一心专志，愿生彼国。我就是想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正因是发菩提心，这个可别忘记啊！这个心怎么发法？正心、正念，那对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没有丝毫怀疑。那佛的话、祖师的话信得过，这基本条件，那决定不怀疑。我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，普度十方诸佛刹土六道里头苦难众生，包括我在内，我只要真正相信，只要真正愿意往生，这就是菩提心。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正因就有了，啊，决定不能怀疑，怀疑正因就有了问题了，就不能往生。啊，那下面又说这个法门是捷径，说快速通道，没有障碍，只要你相信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帮助你。啊，这个不靠自力，靠他力，全靠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不能不相信。啊，一切众生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这个法门，能听到无量寿经，听到能信，信了肯发愿，一生决定的事。如果不求往生，全靠自己。烦恼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断得了？ 法门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学得完？真的，无量劫再加上无量劫，未必能成的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念到功夫成片，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的。什么叫成片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其他东西都清除掉了，都摆脱掉了，这叫功夫成片。啊，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个心是清净心的。如果有妄想杂念，这个心叫染污心，心被染污了，不清净了，不清净当然不平等。啊，这是六道凡夫的妄想。啊，他所现的相就是六道轮回相。我们把清净心里头啊这些染污统统清除出去，只留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如果真正为了生死出轮回，那就不能不发菩提心。什么叫发菩提心？菩提心怎么个发法？就是后头两句，以身心愿持佛名号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那持佛名号就是往生净土。啊，发心。实在说，偶业大师讲得好，他说得生与否全由幸运之由，能不能往生先决的条件是你信不信，愿不愿，真信其愿就取得往生的条件。品位高下，全有持名之身前，这说得好。那比莲池大师讲的还清楚，还明白。那本经的宗旨，确实，祖师许多说法，但是。欧耶大师最简单最扼要最直接，简单就四个字啊，心愿持名。我们以这个宗旨来看海贤老和尚，他为我们表法92年一句佛号，真的是心愿持名。啊，晚年 有这么圆满的成就。92年念佛所得来的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他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。啊，没有信念，持名做不到。不持名求往生，这个信念的功德就唐捐了，入空了。啊，所以大师说，得生与否，能不能往生，全由信念之由。这句话重要啊！品位高下呢，全由持名之深浅啊，不是说你念多少，是说你功夫的深浅。功夫深浅呢，在于你的心清净、平等。啊，就这可以说把我们心用心的深浅呢分了三个等级。啊，最浅的是清净心，得清净心就能往生。那功夫之前是清净呐，清净是什么？心里没杂念了，没有妄想了，没有执着了，真放下了，啊，真正知道这个世间六道轮回。太苦了，不想在这个世界多待一天，要有这样的原因啊，非常恳切读到经中经典，这是世尊以无尽的慈悲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决定没有谎言啊，决定不是欺骗我们的。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有信心，他不骗我啊，读到经本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面前当面把这个事情介绍给我，我们感恩呐、啊，依教修行。那依教呢？我真相信，我真愿意去，我真想离开六道轮回。怎么修法？就是放得下。最难放下的亲情、恩情，最难放啊！名闻利养、七情五欲啊，所以经典上一再教导我们诸法实相，这一切法的真相要了解， 真相是什么？真相，一切现象全是虚妄相，全是一场梦。醒了之后，痕迹也找不到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说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有为法就是生灭法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沉住坏空，找不到一样东西是不生不灭的，找不到。啊，这一切生灭法全是假的，如梦，如幻，如泡，如影。啊，真正知道了，不能把这个一切万法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金刚经的作用就在此地，啊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它是假的。那把什么放在心上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不生不灭，它是永恒常住的，它没有生命，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有生有灭是假的。记住这个原则，凡是有生有灭的，不放在心上。那世间的恩爱有生有灭，世间的怨恨也有生有灭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个东西有变化，爱可以变成恨，怨恨又可以变成爱，反复无常，它不是真的，假的。啊，别当真。啊，教我们看破放下。我们要真正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。啊，落实在工作里，落实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一些世间法、世俗法，并不妨碍修行。那我们在前面修过无住身心，那别人冤枉你，别人毁谤你，你听了生不生气？如果一生气，你被他动摇了，你就错了。要怎么样呢？听了之后笑笑，没事。啊，听了之后要想一想，他回报我，我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我有这个过失，啊，他说出来了，提醒我，我要改过自新。我没有呢，他误会，啊，笑笑，绝不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被动摇了，就摇晃了。啊，修学佛法，头一个就是叫你发菩提心。 啊，那么净宗发菩提心格外的严格，为什么？真为生死，不为别的。人在世间，最大的一桩事就是生死。啊，其他六道里的其他的五道，了生死出三界都不容易，唯独人道。为什么？人道苦多乐少，容易求啊，天人乐多苦少，他没有觉得他苦，不容易救啊。恶道苦多乐少，也不容易救啊。只有人道苦乐一半一半的，所以菩萨成佛一定是在人道。啊，天道里面诸佛菩萨不以佛身去度他们，以菩萨身，用声闻身，就是阿罗汉菩萨，唯有人道里头能见到佛，畜生道也如是。佛菩萨在畜生道里现身，现同类身。那所以畜生见不到佛菩萨。佛菩萨慈悲呀，永远不离开苦难众生。佛菩萨对众生的恩德超过父母，父母对子女的恩德是一世啊，佛菩萨生生世世。我们不觉悟，我们不成佛，他都不舍弃我们，无论在哪一道常常追随着啊。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明了，明了就会生感恩的心啊，就会勇猛精进。为什么？我不认真学习，我对不起佛菩萨啊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老师啊。我成就了这一家人，连列祖列宗都沾光。为什么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家里面的祖宗在哪里？你一眼就看到了。他现在在哪一道？那你就会有缘去帮他忙，去引导他。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自己不能往生，家亲眷属在哪里？见不到啊！ 啊，广学多闻，在历史上有几个人成就？真正是立根。不是凡人，所谓是一目十行，不学强记，少数人呢、是天才啊！那可是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。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应该是平等的。为什么我们的天赋不平等？这个里头的原因，要讲根基。啊，佛法里面讲善根福德不相同啊！啊，善根过去生中培的，那一些特殊天才的人，过去生中啊，他学过啊，学的很多啊。生生世世都在学阿赖耶识的种子多啊，这一世又遇到了一人，他就出来了。过去生中没有学过，这一生中碰到非常生疏，他学起了困难，困难就没兴趣了，自然就退转了。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那佛陀的教诲，他有他的智慧，有他的特殊的理念跟方法啊，这是正教。教导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这一生就能成就，成就的标准是明心见性，这才算成就啊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佛教一般众生一生当中能不能拿到？能拿到。佛教给你的方法你真相信，你不怀疑，你真依照去做，你肯定拿到，那就是一门深入，你学一部经典，这是一门深入。学多久呢？一生，一生就学这一部经典，其他的统统别学。为什么？一生搞一样，你的心念就一样，就是一桩事情，容易得定。换一句话说，用读经的方法来修禅定。什么叫禅定？清净心里头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这就是禅定。有杂念，有妄想，六道凡夫心， 清净心是真心，是佛心；平等心是佛心。啊，佛是清净平等心。每个人心都是清净平等心，就是你有妄想，有杂念，把它破坏了。那它不起作用，带着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叫妄想。啊，执着是两无，两无就不救了。分别就是波动，大风大浪，起伏不定。啊，所以真心的对用啊失掉了。佛法没有别的，就是帮助你恢复真心。用什么方法？戒定慧。啊，教给你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，这是戒律，你要遵守。啊，教给你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也是戒律。啊，因戒得定，你能够把这个规矩守住，啊，一生都不改变。天天干，久久就得定。啊，定是什么样子？妄念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这就得定。啊，定有前身，前的定是刚刚付出，啊，心不期望你，啊，你说我们读经念佛，心里往念没有，不读经不念佛，哎，又有了。这功夫浅，功夫要加深，啊，一千遍不够，两千遍，两千遍不够。三千遍，一定要读到，我不读，心也是清净的，也没有杂念，也没有妄想，啊，不念经也得，这就得定了。啊，得定之后，好，读经不要放弃。还照以前一样天天读啊？为什么？求自见，自见就是大彻大悟啊！以前光读啊，读得很熟啊，里头的理不懂，突然开悟了，全明白了，这就是开悟，开悟全明白了啊！不但你学的这一部经明白了，你没有学的东西全明白了。这是真正的教育。啊，是讲一定要守规矩。啊，不守规矩不能开悟。开悟的道路是因戒得定，因规矩你的心才定下来。心定下来之后，不定什么缘分就开悟了。啊，所以没有开悟之前， 读经是修定啊，别人是盘腿面壁修定，他是用读经修定啊。修定的方法太多了，无量无边，就是要专注啊，所以不能学太多，学太多那是求知识，不能得定，就是一样，绝不求解义啊。这个字什么意思？这一段什么意思？不求，只读。为什么要清净心？如果要想这个意思，就是妄念，就是妄想，就是杂念，不学过啊，叫你读一千遍，叫你读一万遍，都不可以想意思，没有意思啊。凡俗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哪来的意思啊？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清净心，平等心。你只要把平等心、清净心找出来，就成了。这功课就圆满了。啊，莱佛斯的三位大德给我们现身说法，他用什么方法修定？用一句佛号，他连经都没有，他不认识字啊，就这一句佛号一门深入啊，三年肯定得定。啊，三年之后，再过三年，肯定开悟。海心老和尚，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，30岁10年。念佛三昧真的了，顶多在10年，40岁大彻大悟啊。为什么不能弘法利生？在这个时代，不相信佛法的人多啊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，不许念佛，他心里念佛，不许拜佛，半夜起来别人睡觉了他拜佛啊，虽然是大彻大悟，也要用这个方法啊，身体健康，体力不衰，用这些方法感化众生112岁问他见过阿弥陀佛？见过。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？我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，他不带我去啊，要我表法闲工老和尚出家念佛到往生92年了啊，他跟阿弥陀佛很熟了，像老朋友一样了 啊，在这个世间表法带众生苦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做榜样给人看啊。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们看他的光碟，看他的文字报告，要能看得出里面的内容，要有深度啊，你才真正认识他，真正了解他啊，才真正发心向他学习啊。来得及来不及呢？来得及啊，真正发心向他学习，一年就看到很好的效果，两年三年就能对应上他，自在往生。那我相信海贤法师112岁这个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，那为什么给他延长？在这个时候习主席主政啊，政策明显的要尊重传统优良的文化啊，不再反对宗教了啊，不再不准人念佛了。他在这个时候出现，为我们证明佛法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替我们这个时代修净土的人增长了信心，坚固了愿心啊，让我们这些人都能在往后有生之年之内修成正果，往生不退成佛。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寿命没这么长，他等习主席啊，只有在习主席这个政策之下，他放心走了。要会看呐、啊！啊，今天传统文化不仅在国内兴起，在全世界都看到。啊，国外的人逐渐逐渐的对中国文化尊重。开始学习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我们用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来做实验，真有效果。这个效果现在逐渐的在国际上扩大啊，老和尚这一生所受的苦难有价值有意义啊，从佛法来说呢，那是无量的功德。啊， 走得这么潇洒，这么自在。这一点，每一个念佛的同学都应该汲取。啊，我们要发愿往生的时候像这样，这是真。要有人助念往生，不可靠，不一定是真的。这一种自在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海贤菩萨过的佛菩萨的生活多自在啊，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他生活的有意义有价值，他非常幸福快乐。我们觉得他过得很苦，他自己很快乐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啊，有个小地方可以避风雨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啊，没有任何压力，你们觉得痛苦他全没有，啊，你是多自在，对人。就一片真诚慈悲，